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夏，欢迎收听春节展播节目。今天呢，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经典民歌。其实说到民歌呀，我们总是会觉得节奏是很缓慢，然后呢，很难用民歌的唱法去唱出一些我们喜欢的欢快的歌曲。那今天呢，要颠覆一下大家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在第一首就为大家选择了山歌好比春江水。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的整体的感觉应该是很豪迈的啊，春江水嘛，啊，水流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它也是音乐素材来自于少数民族，所以呢，原来印象当中这首歌就是应该比较欢快，然后比较豪放的那种感觉。今天用民歌的唱法把它唱出来，却多了一分春江水，水里的柔情的感觉。所以在今天的春节展播经典民歌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比较柔美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山歌好比春江水，的确今年的春节呢，因为比较晚，所以已经是在立春之后了。其实祖国大地上已经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春天的生机勃勃了，而且在春天的时候总是会给人很多很多新鲜的向往还有期待。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为农民兄弟唱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发表了。那今天呢，在2018年的春节，我们再一次的唱起这首歌，也是因为其中的歌词真的是很符合我们在春天去向往秋天的收获的感觉，而且也为我们带来了田野上的生机勃勃。你看歌词当中会说，你随着春风翻开沃土的画册，你的心思你的梦冲着大地说，走进你的院落赞叹你的红火。哎呀，春节就是应该红红火火的，而且播下了春天的种子，也是播下了希望，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可以感受香甜，品味收获了。一起来听为农民兄弟唱首歌。 香甜，品尝你的收获，我遥望你的田野，生机勃勃。你随着春风翻开沃土的画册，你的心思你的梦冲着大地说，你的日子明天更丰富。 在春节的时候听这样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把我们带入到春天的向往、秋天的收获里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在春节展播经典民歌的部分，依然会为大家推荐很多好听的民歌。那说到民歌啊，很多的民歌呢，都会给我们带来对于生活的向往，好的正向的正能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正能量，名字就叫《中国喜事》。哎呀，说到喜事，那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印着笑容的，对不对？而且到了春节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哎，感觉家家都像有喜事儿一样。对呀，因为我们在过节嘛。好，来听凤凰传奇的这首《中国喜事》。 好戏连台， 你来我来，热热闹闹的精彩，欢天喜地好运来，山河痛快。你爱我爱，爱到喜出望外，花儿常开春常在，花香澎湃。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恭喜恭喜你。 万事如意，喜从天降，欣喜若狂，喜气盈门，好事成双，好人好运，金玉满堂，三载飞扬，如愿以偿，财滚滚来，福如东海长。 嘿，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恭喜恭喜你。嘿，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恭喜恭喜你。 这首歌一下子唱了好多好多个恭喜恭喜你，你看恭喜恭喜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恭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恭喜你好一个姿态，东方的气派，国富民强崭新时代，把握好现在，明天更豪迈。哎呀，这词儿写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正能量了。而且呢，因为哎，一提到春节，说到恭喜这两个字，就忍不住的感觉好像在给大家拜年这样子。那既然已经听到了凤凰传奇的歌了，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选一首来自他们的这首歌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啊，因为他这中间溜下来啊，这个说唱的部分很带感。好了，对，我刚才这个说唱的部分虽然说唱的不好，但是已经剧透了，对不对？大家已经知道这首歌了，没错了，就是最炫民族风。 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 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 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天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并排排。 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 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好了，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已经跟着旋律啊、要留下来了，不只是要一起摇摆起来，而且也会情不自禁的想要唱留下来。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它名字里面就带了民族两个字啊，民族风，最炫的民族风，也是把我们很有民族特色的乐曲曲风通过一种欢快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就像我记得春节之前大家在西湖边看雪，看到微博上面有很多朋友就说，我们总说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样一个地方，在人多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热闹，但是下过雪之后它又显得那么的肃静。 因为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要给大家送出的那真的是经典的民歌，很传统的一首歌曲，叫做小荷塘水。那结束语我就在这儿一并说了，今天的春节展播之经典民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我是江夏。这首歌很温柔，大家可以静下心来一起来听。 月亮出来了，弯弯了弯弯，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歌像月亮天上走，天上 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涌。

2011年创作《给自己的歌》，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最佳作曲、最佳作词三项大奖。2013年发行单曲《山丘》，同年举办《既然青春留不住》世界巡回演唱会。李宗盛还为许多电视剧唱过主题曲，歌曲《鬼迷心窍》是1992年黄日华、周海媚主演台湾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李宗盛演绎的《鬼迷心窍》。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在李宗盛为其创作歌曲的众多男歌手中，除了情歌王子张信哲、赵传还有童安格等著名男歌手外，周华健也是榜上有名。1987年，李宗盛制作了周华健的首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可以说李宗盛和周华健的结缘非常的早，周华健呢是1986年加盟滚石唱片公司，出道初期他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和曲风被称作阳光游子，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也是由李宗盛填词亲自为周华健制作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